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7号星期二晚上，也是24节气的白露之夜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哎，我们的老嘉宾啊，他呢正在和话筒进行初次打招呼。 是我刚才一直在说挑一个好耳机，给自己戴好了耳机，我发现话筒没在嘴边。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啊，不是嘉宾应该干的。刚才来的第一首歌曲好歹还是很欢快的，来自 Jax Jones 的 Breathe， 呼吸。 这就属于典型的哈，就是年纪大了， 是 脑子里想着但是手头坐着呢就马上不同步了。 对对，还真是。 所以要珍惜年轻的时候啊， 就想到一件事情，结果呢就觉着那个连贯性第二件事情已经做好了，这可能是岁数大了以后的这个感觉。 各位听出来了吧，已经陪伴各位快15年的男左女右啊，即将随着老嘉宾年纪的增长哈，他其实真的能陪伴你的时间没有那么 多 了。大家珍惜在一起的这个白露之夜，白露呢也意味着这个我们白天啊 感受到的温度和晚上的温度呢，其实差得非常多了，因为秋天已经呈现出更浓郁的特色了。 是，秋天今天这个浓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窗户打开啊，你会发现原来很爱就是说很爱馊的菜，你必须搁到那个冰箱里的菜啊，有的在锅里面你一宿它都没坏啊，这就是真的了，这就是真的是冷下来了。 冷下来了，而且白露要告诉我们不能再露胳膊露腿了啊！尤其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觉得没关系啊，我就是很喜欢漂亮嘛。 是， 然后加上我也不冷啊，但是从这个身体哈，你的这种御寒保温的角度来说呢，一定要好好的。韩丽阿姨啊，韩丽姐姐年轻的时候也不听劝啊，觉得，哎呀，真的你们这些老年人啊，你们真是不懂。确实是30岁之前是你找病，30岁之后是病找你啊，真的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好的该怎样就怎样，听到了吗、嗯、这上岁数的人哈， 说着说着把我说的有点那个串起来了、 music. 串起来这种过敏感觉， 赶紧 music 吧啊。白露的晚上在聊天室当中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分享星期二向内看，今天说说你的小确幸吧。这首歌带来的是可能代表着你此刻的状态，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贴在额头上面，给了的咖啡店，他明明对茶有点暗恋，哎呀洗衣店，哎呀呀呀呀，居然还在肚子里面。停在前面，规模的钢琴键，黑和白就只差一条线。哎呀呀呀呀，我牙齿竟然现在发炎。哎呀呀呀呀，谁逼我睡在电脑旁边？ 好像听到了有白露，白露什么什么季节，也许是我耳朵出岔了，不过也许是因为今天白露，所以我在听出来这个词。 您多想了 啊，不是是吧 ？No， 我还以为你说听到了小朋友的声音，他的确是采样了很多生活里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着大家在白天时光里的各种喧嚣啊，还有就是此刻，也许你的宝贝还在这个需要你哄他睡觉啊，等等等等。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睡眠状态，还在准备工作当中，愿收音机里的音乐或者说今天晚上的这个小确幸的话题都能够让你的内心里哈，关于哎呀这一天的生活能够轻松下来吧， 嗯， 都很不容易哈。星期二今天呢既然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节气哈，不管是从天气上啊还是从心理上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变化。 对，从早上开始大家都互相在群里提醒说白露啦， 白 露 啦， 白 露吃什么、 今天不要那么露了，也就不要保暖了啊，你要露出来也是白露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形啊。 在聊天室中呢也看到了许多非常注重这个节气的听友们哈，也提醒大家今日白露，夏日残留的暑气呢逐渐的消失了，夜晚渐凉，昼夜温差拉大，寒生露凝。白露呢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群鸟归，三候群鸟 养修啊，这说明这个大自然中啊，生物界、动物界都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了。 嗯 啊，包括我们人类哈、啊，这个情绪也会受到一些波动，千万要稳住啊，各位小伙伴们要稳住。所以今天我们都想想开心的事情，你说那些其他时间里发生的那些开心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呢？不就是为了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果断地调取出来？ 嗯，刚才来的时候人说有大风啊，我倒是没看到。不过呢，既然你们说有大风，我就把这首 Stormy 和 MNK 一起演唱的 Blinded by Your Grace 送给大家。I'm blinded by your Lord, I've been broken. Although I'm not worthy, you fix me. I'm blinded by your grace. You came and saved me. Lord, I've been broken. Although I'm not worthy, you fix me. Now I'm blinded by your grace, you came and saved me. One time for the Lord, and one time for the cause, and one round of applause, one time for Fraser T. Smith on the courts. I think we got one. I stay prayed up, then I get the job done. Yeah, I'm Abigail's youth, but I'm God's son. But I'm up now, look at what God's done. Nah, real talk, look at what God did. On the main stage, running around topless. I phone flips, then I tell him that we got this. This is God's plan, they can never stop this. Like, wait right there, could you stop my verse? You saved this kid and I'm not your first. It's not by blood and it's not by birth, but oh my God, what a God I serve. Lord, I've been broken. Although I'm not worthy, you fix me. I'm blinded by your grace. You came and saved me. Lord, I've been broken. So afraid till you came and saved. You came and saved me. And the rain was pouring, 'cause the sun faded away. Now I'm in a better place, no longer afraid. Blinded by your grace, you came and saved me. Yeah. I said a prayer this morning. Domi and MNEK Blinded by Your Grace。 嗯，是一首能够在此时此刻哈给人一些小暖和感的歌曲。 对， 一想到白鹿呢，就会想起一些很唯美的诗句哈。我记得很多年前的，也是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我对这两个字还是念得不够好，现在我已经能够清清楚楚的记得，而且每到白鹿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蒹葭苍苍，白鹿为霜， 蒹葭， 所谓伊人在 水 一 方。 这个是我能想到的关于白鹿哈，真的是最唯美的诗句。它是出自《诗经·国风·秦风》，意思呢就是这个，其实蒹葭啊，葭蒹葭又 开始蒹葭了。 蒹葭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芦苇的意思。 开始想 那 发了。它 是指这个芦苇啊，十分的茂盛。 嗯。 然后露水晶莹如霜一样，那个女孩子宛如在水中央。 是是是。 多么唯美的状态！但是呢，专家提醒大家哈。既然天气转凉了，有些事儿呢又得唠叨唠叨了。 嗯， 今天是白露啊，不光天气转凉，人们呢还会感觉到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眼睛干涩。那医生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吃些百合、莲子、银耳、秋梨，既能够滋阴润肺，又能够缓解秋燥。医生呢也提醒大家啊，各位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们，白露之后还应该注意足部， 捏脚去。 不，不要穿凉鞋了。 啊，那是，没有人在那么凉的情况下还穿的那么单薄的，尤其是脚。 这个广东的朋友们回避一下啊。 啊，估计他们那儿的天气问题吧。所以说，陆游也说过：“自立秋前病过白露，犹为平浅怀。”就这意思吧，就是你就不要想着自立秋前啊，病过的白露的那这个犹为平浅怀。 如果你非要穿你那双今年买的特别好看、特别贵的凉鞋的话呢，建议你穿一双袜子。哎，我这么说你一定会觉得多土啊。哎，但是今年啊，在这个时尚风向标里啊，各种时装大师啊，真的都是做这种，还有毛拖鞋、 大袜子，穿着大凉鞋。 哎、对、就是这种新的风潮又回来了。 是 啊，如果你觉得那双凉鞋买的挺贵的，穿的时间还不够长，不够值得的话呢，你还可以再穿几天，但是一定要穿上袜子。同时啊，刚才说过足部还有腹部，各位小蛮腰们啊。把小蛮腰啊挡一挡吧。 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穿袜子穿过凉鞋，那个体验非常不错，特别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后来的风潮，就不再有这样的就什么穿着袜子然后穿一个什么鞋呀、凉鞋呀、露脚的鞋，所以就没有再那么穿。但是我敢保证，那个体验真的到现在我都能记忆犹新，很不错啊，这个。行走感很不错，舒适感也很不错，你不信你试试去。韩丽，你试试去，明天你就这么穿好 不 好？不 瞒你说，我已经没有凉鞋很多年了。 没有吧，明天 我真的没有凉鞋。我觉得就是 你说我送你鞋也不太好听。 一般都穿凉拖然后运动鞋。 对 我基本上就没穿过凉鞋。 是，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其他有小伙伴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类似，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事儿。就我曾经穿凉鞋啊，在夏天被人踩过脚， 踩劈了你的指甲， 就是、狠狠的。还有就是这个被床边，哎呦，现在说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就是床脚撞到过。 你就是因为没有包住脚的那种鞋嘛， 对对对，所以我就非常害怕。我基本上如果上班的话，我即便穿拖鞋，我都会穿着一个袜子在办公室里，很少露脚。 所以在家 如果露脚的话，一定是人特别少的时候。 你得这么想，你在家里穿着拖鞋，也有可能会碰着桌子脚嘛，一样的道理。 不， 小点小心 点。我以前的碰都是因为别人撞到我、 哦， 就是没有人撞的话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好，刚才说过了足部、腹部，还有这个颈部哈，大家这个脖子啊也要护着一点啊，不要说在这个把你的这个什么肋骨啊、锁骨啊都要露一露了，差不多啊，明年再露也不迟啊。今年呢就先到这里了，就尤其对我的非常漂亮的、身材苗条的、身材非常棒的女性听友们说一声哈。 对， 那男性朋友们，如果你还执意的要露出你的腰。 男性朋友谁这？哎呀，你这属于， 我就不拦着你了。 属于上联是白露为霜，下联是先干为敬。 我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 下寂寞的高跟鞋，试图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也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别在微凉地、微凉地久远。 你放心，在我退休之前的每一档节目里啊， 嗯， 当然我也不可能太多档啊， 我也没担心过， 只要到九月我一定会放的歌曲必然会有这一首《九月的高跟鞋》。那从最早的原唱啊，齐豫的版本《九月的高跟鞋》，到后来的好妹妹乐队他们翻唱的《九月的高跟鞋》啊，每一双都来一遍。 今天呢是谁唱的？ 好妹妹啊， 好妹妹，这个编曲配器特别有意思，这中间忽然来了一段 funk， 对， 那 funk 小节奏忽然一起来，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要转另外一歌连唱，还是怎么着，串烧了。好了， 就是新的年份中的高跟鞋啊，会有它的一个脚步的不同。说到这个高跟鞋啊，我真的想说一句，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很多上班族啊，尤其是这个外企的女性听友们，可能会频频的穿高跟鞋， 嗯， 对，这是对自己的身姿啊、气场啊，是一个特别好提升的一个道具啊， 对， 一个物件。甚至很多女生觉得高跟鞋的自己是最漂亮的自己。 其实有那个身材已经很理想的女性呢，她们也可能选高跟鞋形状的鞋，但是其实是坡跟或者是平底的这种感觉的鞋也很不错。 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女生哈都要有自己喜欢的高跟鞋，不管你穿不穿啊，一定要在家里备着， 哎， 有备无患嘛。像我的高跟鞋啊，早就已经是束之高阁了，基本上不怎么穿。可是哈，当你穿一次，你就会发现不仅是长高了 啊， 而且发现还有点瘸， 带 不会不会穿了吗？ 我以为你能带动了其他的一些人气了呢。 没有，而且你老穿这个运动鞋哈，等你再穿高跟鞋的时候会相当的不适应。我今年呢就想买一双就是乐夫鞋嘛， 啊， 就平跟那种就比较帅气的乐夫鞋。 对， 结果到这个商场去试鞋的时候，我试每一双我都发表同样的感慨，我说这个鞋怎么这么沉呢，怎么这么不舒服啊，因为我是穿运动鞋去试的嘛。然后店员都非常友善且非常不屑一顾地对我说，啊，你也不看看你是不是常年的穿运动鞋，跟运动鞋比起来什么鞋都沉 啊。那个他们这个有经验，

欢迎光临九月七号周二晚上白露之夜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真的是白露之夜，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今天的17:52，微凉的秋风拂过面颊，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 是 翩然而至， 翩然而至了。 对，下一个节气就是中秋了。 对，这个今天的白露诗句啊，还真是不少啊。我呢，我想起来 一首，你要吟诗一首吗？ 这个此时此景，我也想在唱之前吟诗一首。我只记住李白先生的后四句，就是相忆尽不灭，人忆尽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啊。它不是人忆尽不来，不是说那人也尽不来啊，是人也竟然不再来了。这个是特别伤春悲秋的。我记得就长相思的后四句，前四句是美人去啊，美人回，美人不回，美人去，这之类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后面就是他说相忆尽不灭，就是美人去了以后呢，他那个香味没有灭，但是人真的是回不来了，所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 李白这位诗仙啊，他的确是给人感觉特别的重感情， 对， 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此时此刻， 他不跟蒹葭过招，他跟美人过招。你看，这次他也不跟酒过招。 我要派出 tag 吕建中先为你暖个场， 好吗？好好，谢谢。 然后你也调整一下状态。 好嘞。 这首歌呢叫《如果我变成回忆》，送给过去的夏天。 累了，教官里努力清醒着，夜教官里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 挽留我的听友啊，不要因为我刚才的一句话再让为数不多的听友又散场了。的确我刚才说错了哈，下一个节气是秋分啊，我们即将要过中秋节了。 哦， 今年的秋分是9月23号。 是不是你刚送给我们大月饼吗？忘了。 对，我送你的是9月21号吃的，也吃完了。 都吃完了，那小月饼那么甜，小孩子是抵挡不住那个诱惑的。 但我不会再送了。 会结束呢？那一刻是最后一刻，想把你紧紧抱着，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留下你坐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 伤心痊愈，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如果我变成回忆，最怕我太不争气，顽固地烂在空气，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谢谢 Tank 吕建中，如果我变成回忆。好的音乐好的声音是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回忆和记忆中的。下面我们有请东城区的野谦带来今天晚上的吉他弹奏。 越说越窄了，你看昨天还朝阳区呢 啊，不是东城区的吗？ 对对，肯定是东城区，不用说了。 还要报一下年纪吗？ 不能了，不能了。 属虎的， 你报出了年纪来，人不听了。 后年本命年，两个孩子，大的上了小学二年级， 行行， 小的今年上了幼儿园。 哎，说我一底儿掉啊，那也得唱。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m a gun.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100 miles. Low I'm one, low I'm two, low I'm three, low I'm four, low I'm five, 100 miles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Low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500 miles, 500 miles, 500 miles, 500 miles. Low I'm 500 miles away from 叶谦这水平绝对可以到地铁下面啊， 能挣点钱， 地下通道，的确好听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一般来说，第二个时段，叶谦只要是能够来到直播间，他都能够演奏。 我只要生活能自理，我就能弹。 Care in the world, but her head was turned and forever changed. She said, one love is lost, but another is found. So just take the keys and let's just go. Birds fly south. 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 It's all about love, so I'm not to blame. I'm not to blame.Cross my T's, had time for friends when they needed me. And try to make sense of senseless things, try to live how I believe. And of course I leave things behind that I'll regret. But there's time enough for new things yet, for new things yet. When the dust covers the sun and all you hope for is undone, will you turn?Bye. sprinkle dust covers the sun, and all you hope for is undone. 还是用女声拖一下刚才我的男声弹唱吧。这首歌是来自 Dado， 他唱的是 Love to Blame， Love to Blame， Dado 都不错哈。两首歌营造了这种白露之夜的氛围，拿捏得很好啊。刚才有的听友们也是发表了这个对你这个环节啊深深的认可， 都过奖了。 对，我们也是努力的让叶谦哈，这已经是埋没了啊，不隐藏了啊，14年的才艺， 这个没想着能给大家这么来展示哈。原来就是，原来就觉得 你明年都48了，你还不展示吗？ 原来觉得讲讲冷笑话就行， 不行不行啊， 现在不行了。 今年我们的节目是调整到了晚上的9点到11点啊，我们明显感觉到大家可能在这个第30段和第40段还是比较适应的啊， 是， 可能到这个时间点听的人就多一些。那上一个时段，是我原来的爱的更久点，可能做的没有男左女右好啊， 那也都是您， 对，都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可是呢，现在就能感觉到大家的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人相对要少很多。为了能够让这个时段啊有更多的女听友为了叶谦而来， 别这样，我就不 是为了喜欢听吉他的。现场吉他弹奏的朋友啊， 我这歌库里边东西 不多、啊、大家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嘛哈， 提供的 他们能够想到的，回家你就扒一下这个谱子嘛。 就是英文啊，英文歌，以英文老歌为妙哈、啊，因为你们如果你哗给 我 来我 的中文歌， 对，给我来王菲的，我就完了。 对，让叶谦呢在这个加精一下哈、 嗯， 好好的练一练。我刚刚呢在聊天室中哈、啊、说到今天晚上的小确幸，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资深听友啊，已经是解除隔离回到家里的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恭喜 他已经是6道杠了。 我以为他已经是6个孩子的爸，回来以后就是6个孩子的爸爸。 他现在是6道杠了。他的小确幸啊，有图有真相，就是给媳妇儿做饭。 对， 哎，你说咱这节目的听友哈、啊。这个新听友我们务必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档节目以前呢是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然后是在特别特别晚的夜里，为了让节目有更多的听友参与哈，我们就增加了这个红人环节啊，就是每个晚上呢会有一个听友，他会不断的被我们 Q 名字，至少 Q 20次，他就会写到男左女右的家谱当中啊，从第一红到1000多红，每个晚上都有一个红人。而这位朋友呢，他就是当中的一个红人之一。当他当了红人之后呢，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开始每天晚上给接下来的红人弟弟妹妹哥哥姐姐 讲 大姨大妈们 传授 做头像、啊、 哎呦真棒， 就是做红人卡。他当时可能是刚刚懂这个美啥秀秀啊、 嗯、 这个刚刚开始制作，那水准之吓人啊，但是他就不放弃啊， 对， 就是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不停地做， 那就行了。 最终遇到了一个女子，此女子与他一见倾心，后来两个人慢慢慢慢地组成了家庭。 那女孩子会选，真的会选、 哎、 因为这是一个长情的男孩、 哎、 他能持之以恒，一件事情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长情的男孩，而且他在做，他如果说在做业务，他在这个兴趣方面他都能持之以恒，那他在做业务方面你想可想而知了。 如今结了婚干什么，给媳妇儿做饭。 对， 他这张图片哈，我务必打开，作为一个吃货我就很想问问哈，大家也可以到聊天室中去看一下，他做了2道菜，另左边那个辣椒炒肉是特别明显的， 哎呀馋了， 就右边这道菜是什么跟什么。 你是夸人家，你是准备怎么 的、 啊、 不是，就是可能是生菜和蒜末嘛，他这个拍照的这个角度 好家伙，蒜末 就 是 不理解，最上面那一块是豆腐乳吗？这凉菜为什么会放这个大豆腐乳呢？那是个什么东东呢？ 豆泡啊， 那为什么就放一个呢？ 来点辣椒酱， 豆泡， 就放一个，家里就只剩下一个， 就剩一豆泡了。 会吗？ 而且让给媳妇儿吃，自己不吃， 哎， 自己吃那些蒜末。 他是不是这是蚝油生菜吗？ 这不是，这是焯的大白菜。焯完大白菜以后，往上浇点这个你说的这些，比如说蒜香的之类的这样的油啊， 胡椒粉， 哎，油啊，然后 那个突出的， 然后辣椒酱啊，或者你看错了，那个可能是辣白菜。啊，也是， 就也剩一块了， 对，也搁进去，反正 留给老婆吃。 反正你想吧，这也是一道比较勾魂的菜，就是说它味道比较全面，味道很全面。 我觉得他老婆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嗯，就是不管他做的如何，我都说好吃，这样就可以让他一直做下去。 对 啊，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哎，他有这个热情，我就支持他。如果我每天都像，韩丽这样说，你做的是什么？这上面是什么个什么？ 好吧，你行你来， 什么什么， 对，你行你明天来。 你不再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这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别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这孤单太完美，包容不完美，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全新的奉陪，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谢谢这孤单的美。 多少人记忆当中无法忘却的王心凌啊，这首歌叫《匿名的宝贝》，也是他的慢歌哈，情歌当中演绎的很好的一首。话说在晚上的歌曲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放这种比较柔情的哈，让大家的这个神经呢也相对的松弛下来的歌。 啊， 怎奈呢，有些听友啊，就是真属于那种睡什么睡起来嗨， 哎，要快乐， 哎，给我来点嗨的， 要高兴。 亲爱的听友啊，现在是星期二的晚上啊，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您特别想听啊，这个非常动的，哎，我建议您零点的时候啊，有一些空中不夜城啊等等动态的。还有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大部分人在此刻听广播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是慢慢进入到梦乡的，对吧？ 对的。所以你看，这个韩立他其实他每天他也进入不了梦乡，他就去空中不夜城，他就打开那个。 话说大家也会听到一个片花哈，就是我和麦麦共同制作的。那其实呢也这个事情哈也预告了很久了，那这个星期四呢就会发生了。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啊，我会到浪潮 Listen to One 开始制作下午的节目，就是下午四点到五点，星期四和星期五我一般都会出现。 啊，太好了。早上 真的假的你啊？ 假的， 我就不知道。提前五个小时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啊，就是到午后 say 个 hello， 午夜我还会来的。 是，我知道你早上也会出没一下了啊。 早晨 是不是下午啊？ 下午四点呢， 就是白天的时候嘛。 就是您下班之前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啊，当然我这档节目呢也不是美食节目，但我希望给你一些下班之前的信心吧，那种信心。是开始对晚间生活有所期待的信心。 你说你晚上你要能有这个知道自己能吃上一顿好的，或者是按你的这个节目走向啊，知道自己能弄一顿什么去弄一顿好的去。你要是有的人加班他无望吃上这顿晚饭，然后又饿的时候，他我估计得九点钟才能吃上晚饭的时候，那就听你这节目就比较煎熬了。我估计啊，不敢听你这节目。 特别忙的人应该没有时间听， 对，不敢听你 这节目。就能听的人，也就是下班路上，或者是一天中最后一件事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在回去的路程、返程的路上 啊 不管怎么样呢，是一个新的开始。九月九，相约下午四点钟。 我保证， 好好， 我保证，我保证去听，我保证去听。 你叫上李四光啊， 那个时候我叫上谁都不一都不如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正、他们正在忙， 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就飘了几个字，你算老几？ 我听就行了， 何必呢？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广播里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天天下了班都不说话呢啊，你干嘛非要再听我另一档节目？ 你看这个，我这个人就是心态就是这样的。 不过很有趣的是，因为就是那个奶茶的片花，我今天一个在上海的同行啊，他听到以后说。你是要到下午了吗？你不做男左女右了吗？我说不是啊。哎呀，就因为听到你这个片花，我订了杯奶茶。 这个片花其实我们应该好好保留，因为有好多朋友管我要呢，我也没好意思给他们。 谁呀、 有好多朋友真的管我要，而且要的就是咱们最原版的那最老的那一版，不是要新的这一版。 哎，人家说是跟麦麦的片花，你扯哪儿去了你？ 这就尴尬了，还是听歌吧。 Humble far from goblin chased across the waves, your biting wit still sharp enough to slice through every page, destitute and beaten by the system of the crown, the bitter pill you swallow tastes the sweet of going down, and looking back on the grave. When the paid to hear you talk, baccarat and champagne flutes, tobacco from Virginia, long before the Lords and Lord ratted Oscar Wilde a sinner. Looking back on the cold bleak winter, looking back on those long gone days. 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7号周二晚上《白鹿之夜》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说到《白鹿之夜》，说到了李白，说到了很多好的诗句。 你说到我听个书，还是怎么跟你叔叔问上好了？ 白鹿的时候书也到了， 都啊神儿也来了、啊。 对对、嗯，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在一起，还有一小时的时光。那话说呢，如果愿意聊天的朋友哈，就好这个，就像吃饭得斟一盅一样哈。 嗯， 如果喜欢听节目聊个天啥的，万一能够遇到个情投意合的，万一以后两个人走进婚姻的殿堂啊，也欢迎大家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毕竟我们那里曾经有过成功的听友啊，他们喜结连理了，如今过得也是非常幸福。男左女右呢，一直也在售后着，对吧？ 男左女右也算在这件事情上对得起这个节目名字。 话说哈，这个不光是听友们，这个婚姻大事儿哈，我们帮过啊，就是我的搭档哈， 哎， 还有我的一个同事哈， 是， 这是我津津乐道哈，能说到后半年的一件事情，我后半生我都会说。 对，所以撮合别人这个美德，这媒娘啊，她自己。嗯，他实在是应该也为自己真的 不用管我啊，不用管我啊， 我们为了报恩我们也得给你撮合。 不用你就在我这件事情上请你放弃啊。好，开始你的冷笑话表演。 今天不是说到这个李白这样的大诗人啊，这个情怀满满的大诗人，他这个给恋人写的那几句诗那当然令人唏嘘。在白鹿，这古时候呢，像这样的情侣啊，这个写互相啊赠诗啊， 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又没有咱们这种微信啊什么的，微博都没有，没有手机，所以古时候有一对情侣呢，隔江相恋，隔江相望。这个男子呢，就只能是写诗，也很喜欢写诗，写给自己的这位恋人。每当写完一首诗呢，就折好，折得非常仔细，藏在这个鸭子的羽毛里，让鸭子游到对岸给这位女子鉴赏，多么的浪漫。他的朋友呢，每每看到这个呢，就建议道，哎呀老兄，这信鸽岂不更快？男子解释道，不不不，这是他的要求，他说我写的诗一定要押韵。 All up and moved you to the south, back to U-Haul, across a one tree yard to a tin roof shotgun house. You didn't know nobody, didn't talk too much, had a rocking little body with a Yankee strut, a little shy side, a little wild side, with your long blonde hair all pulled up. You got in with some southern bells, cut your jeans off with a rebel yell, learned the talk of the Bible Bell. Now girl, I melt in you, M-O-V-E.I love it, yeah, I love it when you get that beat. Boots on, stomp your feet. It's like you've been waiting all week to move like you do, all sexy and smooth like you love to. Oh, girl, look at you, legs and your hips, live oak moonlit. When that song hits, damn, you turn it loose. Stars of the southern sky, buzz of the fire.Plays that throwback tune that I can't move when you move. It's like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that turns you wild when a country song is way up loud and the sun goes down. Right about then you lock eyes on me. You got me where you want me, where I want to beAll up in the middle of your left and right, your side to side. Yeah, you're right on time when you're M-O-V-E. I love it, yeah, I love it when you get that beat. Boots on, stomp your feet. It's like you've been waiting all week to move like you do, all sexy and smooth like you love to. Oh, girl, look at you, legs and your hips, live old moonlit. When that song hitsDamn, you turn it loose. Stars of the southern sky, buzz of the fire and ice. DJ plays that throwback tune, and I can't move when you move. Let me talk to you.I love the way you love the way you feel the beat. C-O-M-E. Come on, I wanna see you move like you do. Sexy and smooth like you love to. Girl, just look at you. Legs and your hips, live old moonlit. When that song hits, damn, you turn it loose. Stars of the southern sky. 这首歌绝对做到了提神醒脑的作用， 对、也就在冷笑话过后给你们送上一首稍微提神一些的歌曲啊、 对， 这个喜欢的朋友，喜欢待会儿可能还要看点什么节目的，听点什么节目的朋友，不想睡的，卢克布莱恩送上的这首歌曲就叫 Move， 行动， Move，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撤场。晚上好，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一个人的成熟从四次放下开始。一个人的成熟并非年龄的递增，它是一种一路前行一路放下的清醒。太过执着的人生是一场灾难，而放下才是走向成熟的标志。放下刻意的讨好，《武林外传》里女捕快祝无双为了友谊之树长青，便拼命的讨好朋友，脏活累活抢着干，别人开口求助，她二话不说就应承下来，口头禅就是放着我来。但辛苦维持的友情就如同玻璃一样脆弱，他和小郭比才艺，赌注是谁输了谁离开客栈，朋友们都向着小郭，全然忘了他平时帮过的忙。这一幕让人心酸，因为太希望别人喜欢自己，所以变成了谄媚的人。其实刻意讨好或许会让大家表面一团和气，但这样的感情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关系只会越处越淡。莫言曾经说过，刻意去讨好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真正愿意和你相处的人，永远是欣赏你独立有主见的样子，而不是你曲意奉承作践自己的神情。一个人的成熟就是放下刻意的讨好和委曲求全，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怨也不将就，彼此平等才能惺惺相惜，相互珍惜才会不离不弃。放下过高的期待，作家马德说，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过高的期待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伤害，有时候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何不选择放下呢？你可以对人对物有所期待，但一定要有一个度。放下对父母过高的期待，不埋怨父母给的太少，凡事多靠自己奋斗。放下对孩子过高的期待，理性制定可执行的目标，别让孩子的童年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放下对朋友过高的期待，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别去抱怨对方的袖手旁观和爱莫能助。放下对爱人过高的期待，人无完人，相处起来难免磕磕绊绊，相互体谅包容才能不离不弃。一念执着万般无奈，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怀有一颗平常心，做到亲疏随缘淡然处之，才是与人相处的最佳姿态，才能抵达内心的成熟和丰盈。放下无谓的面子，在《不可随意疯狂的这一生》这一本书中有一段话，要面子是人骨子里的自然品性，每个人都有，没有什么不同或不妥。之所以有区别，那是因为有人为了更要面子而放下面子，有的人是为了死要面子而丢了面子。在很多人眼里，面子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他们往往四处碰壁而不去找工作，怕被人看不起而吹嘘自己的能力，怕被人嘲笑而不敢不耻下问。越是层次低的人越看重面子， 畏首畏尾，难成大器。而聪明的人目光长远，从不把面子当回事儿。刘备为了得到诸葛亮，曾经三顾茅庐；越王勾践为了复仇，不惜卧薪尝胆。不要让面子成为你的负累，面子再重要，也抵不过日子。哲学家桑塔耶纳说：“我们的尊严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懂得做什么。低头并不是认怂，而是因通透和智慧做出的取舍。吞下委屈，才能担起责任。当你懂得放下面子，充实里子时，你的体面的人生也就渐渐拉开了序幕。放下对完美人生的执念。麦家在《人生海海》中说：“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再卓越的人，也会有为生活苦恼、卑微的时刻。纠缠许久，只会消耗了当下。一个人的成熟，从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开始。与其为求而不得心伤，不如学会放下，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请记住，现在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时刻。身体康健，家人安好，现世安稳。与其求个事事完美，不如要个问心无愧。何必因为自己的平凡无奇而黯然神伤？你我皆凡人，小事里修行，除了天赋，平凡的人做好日常小事，也可以有不平凡的成就。我们的人生未必光芒万丈，也要始终温暖有光。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将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地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 我悄悄地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隔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地思念，有一天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隔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地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将离开自己。 那文章之后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在晚上我经常和你分享的一位歌手的一首，有朋友说很像齐秦声音的歌曲，来自李健演唱的《遥远的天空底下》。 细腻的嗓音啊，一个是确实是齐秦也是这样细腻的，然后李健也是细腻中还带清澈，这个是公认的吧，基本上都是公认的。 确实夜凉如水的时候听他们的声音，就仿佛是听到了在天空里哈有人在对你说话一样。 对， 这种感觉是很妙的。22:20，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9:00-11:00为您奉送的男左女右。没错，我们的节目哈，在过往的时光里呢，是在晚上的10:00-12:00。现在啊，年纪大了啊，往前提一小时，到了晚上的9:00-11:00。但这样的相伴也9个月了， 是， 希望大家能够适应哈，愿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时间更久更久。 愿以后我们再往前提一小时，我都敢唱两首歌了，到时候 不敢想象哈。其实能够有这样的时间点，已经是这么多年之后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礼物了。 是那个 恩赐， 你真的是恩赐，还有精力干这个。你要像以前我，说实话，我也是驻唱酒吧，那但是那属于夜嚎，属于是夜嚎，因为为什么？那确实是就是照着1点2点去那么干的，但是在11点之前就结束的很少。现在确实根据自己年龄吧。好，来自 Melody Gado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可能的爱情》。 来，我们听这首歌，稍后第40段见。 Yes, this is an impossible love. The flame in lust is inexhaustible love. And flames combust if flames will be hand in love. And why should two loves not agree? No, this is an impossible love. Though both of your arms would offer a tender grace. It's such an exhaustible love. Fuel in my heart. With only illusion of grace. Si on joue d'échecs, on joue encore du croix, on joue de fléchettes, au mouvement de l'obscurité, vide de liberté, vraiment c'est pas le cas. Si on ligne qu'on ne puisse pas voir, on descend dans l'air, détruit les espoirs, on joue des garçons, laquelle décidément.Non, je dis non. Tes mains sur mes colons et tes yeux comme des enfants. Ta voix comme un orage d'été. Nos ténèbres, silhouettes de Dieu sans regret.

彻底收尾的时候啊，也总会重温这首燕姿的《我也很想他》，因为歌里面唱到了嘛，夏天还是很短啊，思念却很长。我今天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小确幸，就是来自孙燕姿，因为她在一个平台上开通了她的视频号，但是她更重要的是。即将有一个线上的音乐会可以看到了， 这是你最喜欢的。 对，这是我今天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因为在疫情之前，本来他去年是要有他入行的一个纪念性的演出，我不是还信誓旦旦说他不管在哪儿开我一定要去啊， 是是 啊，是吧，记得吧，我当时拍桌子， 人在网上开、 啊、哎，我拍桌子啊，摔话筒的，但是世事难料哈、啊、疫情改变了很多的事情，但我们也都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去面对着相应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调整， 对 啊，让我们还是保持热爱你所喜欢的东西，其实不会绝对的因为这一切而改变的。我对他的喜爱是从2000年开始，21年了，真的就是喜欢他的歌啊。其实我真的可能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着，我并不关心他生活里的那些细节，我只希望他在作品当中能够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当中让我们知道他的生活，他的状态，就是你在作品当中感受你所喜欢的歌手，这是最好的了。 他是艺能界的人，那么最好的了解他，最好的诠释自己，也就是在艺能上。如果不能在艺能上你了解好一个人，那在现实生活中你再想怎么靠近他，你都觉得隔着一些东西，因为你了解他就是从艺能上了解。 对，我希望年轻的听友们哈，如果在你的青春时代里有你喜欢的崇拜的人，那也一定要像那个人一样变得更优秀， 是 吧。我们常常说，其实如果你喜欢一档节目啊，比如说你喜欢男左女右，对我们而言，我们最想看到的，比如说明年如果一旦有这个聚会的话， 是 我希望是每个人都是精气神足足的。 对、 啊，这个你身姿就不用看了啊，个把个的，就是绝对的啊，没有让人觉得哎呀怎么看上去垂头丧气的。 来的女生比韩立都还熟， 我现在、啊、 哎，来的男生比谦哥都会弹吉他啊，这都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对，大家都会以一种真的把人生中到了一个境界里啊，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这样呢我们才觉得这个熬夜也好，这么多年的相伴也好，有了存在的价值。 是、 啊、就是我们都开始在修行当中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没错， 这多好啊。哎呀，美好的愿望啊，今天没实现还有明天， 两个都要。 Both sides now， 现在是两面的，两方面都要保全。 Rose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I'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they snow on everyone.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 illusions. The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辛晓琪演唱的《听寂寞说》， 我还以为你刚才接电话 啊， 喂喂喂，啊，娓娓道来的啊， 娓娓道来， 是是娓娓道来， 对，非常像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的姐姐，拍拍你的肩膀，对你说啊，该幸福了，听听你的寂寞对你说了些什么。 哎呦，你这忽然让我想，我是不是斗胆明天我唱《姐姐我要回家》。 给你的限定就是英文歌曲， 得 啊， 完了， 一旦你唱中文歌， 你就给我拉下去。 对不起，再见啊！有些时候呢，人要知道自己所擅长的啊，这个给自己加分的事儿多干啊，给自己减分的事呢少干，对吧？这是一个人活得通透很重要的事儿。 我也没有姐姐， 啊， 唱不出那种感觉了，唱不出那种感觉。 小野姐， 嗯， 碧霞 姐 啊，那不都是你见不着面的远方亲戚吗？ 这是干妈，啊，这不是干干姐姐。 女神姐姐哈，刚刚两首歌呢，有朋友说非常适合在夜里哈，确实到了白露了，我们发现晚上基本上都要关窗户了，也会盖上薄薄的被子，你会发现对于安全感啊，对于温暖的需求量变大了。 对，这个我敢说一句啊， 我说什么？ 我到昨天为止，我都还没盖被子呢。我愣敢不盖被子睡觉，就今天一直到目前为止啊，我今天中午睡了一觉，我还没盖被子呢。但是我 冒昧的问一句， 但是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得盖了，嗯，我觉得我得盖了，嗯。 你是喜欢就是穿睡衣睡裤是吗？ 嗯，不是，其实也是短袖的 哦， 哎，短打扮的那么睡着，但有的时候可能是火力有点壮还是怎么着，反正我。 哦， 老母亲看我很不能理解，因为你知道老人他这个阳气已经下降了嘛，他对于任何一个稍微冷一点的他都看都他看不得，他看到我这样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生了一个野人孩子啊，你老是这么说我啊，我说 不会照顾自己。 对，我说啊，我知冷知热，您放心吧，因为老人啊还有小孩他体温体表温度跟那个我们这年龄是不一样的，不过今天晚上应该是怎么也弄一毛巾毯了。 毛巾毯， 这都什么年代的事，盖个毛巾被啊。 你这很像我在大学的时候，记得南方的同学哈，他们经常会说，哎呀，天气凉了， 弄上毛巾毯呢，弄上毛巾毯盖盖。 I've lost myself again. Lost myself and I am nowhere to be found. I think that I might break. Lost myself. 的这位月亮女神叫做 Sarah Brightman， Sarah Brightman， 莎拉布莱曼。这首歌的名字呢也非常非常的传神，叫做 Breathe Me， 呼吸我，就看我的气息，闻到我的气息，哎，就是请呼吸我的气息， Breathe Me， 很传神吧？ 很有故事哈，很有故事。 是， 今天节目在马上结束之前呢，有一位听友哈，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想听听我对共情和自我如何保持平衡的看法。 嗯， 就是你在处理这个共情啊，叫同理心的时候， 嗯， 和怎么如何保持自我的这个状态之间该如何平衡，你有什么高招吗？其实我感觉啊，我简单的说哈， 你说， 因为时间不允许我长篇大论了。 OK。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共情也好，还是保持自我也好，它都不是一件刻意的事情。 对，肯定不行，肯定不能 刻意。对，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它上升到一个刻意，我得让别人觉得我有共情啊，有同理心，我不是麻木的，你为此而特意去做的事情，其实会露马脚的。 是， 你只要是自然去做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这档节目陪伴了你快15年，如果我们是不自然的、不真诚的，你早就听出马脚了，你也不会喜欢我们了，对吧？ 对， 就是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别当回事儿。 共情啊，这个你看的字面就是这样的，你不能一个人所为，共情是需要和人合作的，共情不是你一个人的作为。所以呢，你如果说你自认为自己在共情别人，或者是甚至做 厉害， 哎，做到了移情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没接招，没跟你合作，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是共情不下去的，是进行不下去的。放心啊，就是得合作，两个人都一样，或者是多人都一样，才能共情。 好的，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今天的任何种种，它其实都已经是变成了过去式。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请各位放轻松。而且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一，我们也先开了农历的全新的一个月份哈，并且我想提醒大家，

音乐感动心。